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五，农历11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市委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首善标准做好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 接送即办3周年，首都治理再上新台阶。 北京年底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783公里。 京张高铁奥运期间将开设专用通道。 冬奥官方接待饭店营造春节氛围，体现中国文化特色。 北京广播电视台今天推出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民族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要求，深刻认识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首善标准做好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幸福之花开遍京华大地。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蔡奇指出，北京作为首都，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典型缩影，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大家庭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进一步增强做好首都民族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蔡奇强调，要着力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全市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和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中华民族史和共同体理论研究，用好首都红色资源，要大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蔡奇强调，要继续加大对民族乡村扶持力度，引导鼓励乡村振兴改革举措在民族乡村先行先试，提升民族乡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水平，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蔡奇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把资金项目更多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加强文化援建，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摆在对口支援更加突出位置，要坚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蔡奇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市各级党委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规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处理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的本领。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全市宗教工作会议昨天召开，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和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工作本领，推动我市宗教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形成了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蔡奇指出，宗教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北京作为首都，五大宗教齐全， 是我国多宗教和谐相处的一个缩影。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断开创我市宗教工作新局面。蔡奇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对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领，深入研究各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与规律，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学科和研究机构建设。蔡奇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切实解决影响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要加强宗教团体领导班子建设，依法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加强基层教职人员队伍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教。蔡奇强调，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市各级党委扛起宗教工作主体责任，加强基层宗教工作机构建设，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加强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宗教工作能力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领导小组昨天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研究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1年工作进展、2022年工作安排以及统计监测情况、物流基地和农产品一级综合批发市场规划建设和转型升级等事项，审议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办公室工作细则和下设专项工作组职责分工，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深入理解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以城市总规为引领，积极探索在减量发展条件下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有效路径。要准确把握科技创新和疫情防控催生的消费业态趋势，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做法，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消费提质升级。会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深化推进 5.0 版改革任务。要加强系统规划和统筹谋划，培育改造提升一批优质商圈。要健全统计监测评估指标体系，要抓紧推进物流基地规划落地和转型升级。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做好企业精准服务，为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夯实微观基础。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本市昨天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伟讲话。李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围绕市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部署安排，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李伟说，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本上是政治机关，必须不折不扣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做到思想政治上紧跟，理论武装上深入，贯彻落实上见效，日常工作上加强。要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步伐，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首善标准做好新时代北京人大工作。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愿，统筹运用多种形式，把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用实用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一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的监督，实现备案审查信息平台三级人大全覆盖，听取审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两区建设、都市行县的农业发展等的报告，审议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副中心年度城市体检情况报告，听取审议加快全市长户险制度试点工作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对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物业管理条例开展执法检查回头看等。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办公室主任陈勇说， 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是2020年7月1号开始生效的，2021年5月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组成了执法检查组。从检查效果上看呢，90%以上的北京市的二级医院都安装了安检设施。与规定实施之前相比，同期的涉医的刑事案件下降了65%。 市人大常委会加强市级预算审查监督，每季度跟踪预算执行情况，市代表参与有抓手，审查有重点，监督有实效。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刘星举例说，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完善预算审查监督制度，发挥了预算编制的事前评估、事中执行的跟踪监督和事后的决算的事后评价监督全过程的监督，对2022年部门预算草案33个重点市级部门进行了相应的审查，提出了20多项重点的政策建议，对90多项支出项目提出了修改完善的建议。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还携手天津、河北人大常委会，授权同级政府为冬奥会的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主动衔接有关国际规则，推动建设无障碍标杆城市，以迎冬奥为契机，对推进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情况组织专项调研，开展专题询问，为双奥之城建设夯实群众基础。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6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会议讨论了联合建议书，审议了相关人事事项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政治决议起草小组的决定草案，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主席会议关于任命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执行主席和常务委员分组及各次全体会议主持人报告人名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委员分组办法和各组召集人名单。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今年是北京推进接诉即办改革的第3年，3年来，一大批群众诉求得到有效破解，政府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首都城市面貌明显改善。今后，本市还将出台未诉先办主动治理工作办法，更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幸福感、满意度都提高了，真的。 今年8月，丰台街道新华南社区的2377户居民迎来小区换新。在此之前，这些楼龄30多年的社区经常跑冒滴漏、暖气不热，停车难和环境脏乱差更是常事儿。 楼道的窗户、门都是破破烂烂的， 暖气有一年都不到18度。 接到居民12345热线诉求后，产权单位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和属地多方对接沟通联动，决定出资把包括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在内的3公1业委托给北京市主国企首开天悦恒。丰台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肖兵认为， 移交完了之后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抓手了，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跟天悦恒直接对接。 这种小切口撬动大变化的基层治理案例，自2019年北京深化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后，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为更好的服务于民，他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将全市16区、343个街乡镇、65家市级部门和49家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纳入接诉即办体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昭认为， 他非常的处理好了这种顶层设计和底层创新之间的有效互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切口，不断的扩大之后呢，它形成了一种治理的生态。 今年9月24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 这也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宿籍办工作的地方原创法，具有鲜明的首都特色。李文昭说， 那这样子呢，又很好地处理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然后呢，又把中国自治的一些典型的元素融入进去，比如说党的领导、革命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共建共治共享，那么这些要素呢，和首都的实践相结合。 三年来，从最初的吹哨报道到接宿籍办，再到卫宿先办，治理触角越来越细，步伐也越来越快。今年12月19号，北京接宿籍办改革报告出炉。报告显示，12345热线三年累计受理群众来电3000多万件，诉求解决率从53%提升到89%，满意率从65%提升到92%。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务服务局局长张格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出台推动主动治理的工作办法，出台改革政策解决历史性的难题，加强上下联动、司法联动、央地联动，协同解决民生的难题，建立管长远、可持续主动治理的工作机制。”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是本市轨道交通开通线路最多的一年，北京地铁今天开通19号线一期、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机场线西延、8号线三期剩余段、14号线剩余段、S1线剩余段、昌平线南延清河站、16号线中段、玉渊潭东门站9条线段，新增运营里程56.1公里。开通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783公里。今天上午7点半到9点半，新闻广播将推出融媒体特别直播《上新了北京地铁》，欢迎收听。 新闻广播消息：京张高铁昨天迎来开通2周年。据统计，从2019年12月30号到今年12月30号，京张高铁含崇礼铁路和延庆线12个车站，总共发送旅客超过1380万人次，日均19000人次。京张高铁、崇礼铁路、延庆线将北京、张家口两地的冬奥赛区紧密相连，是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公众从北京乘坐高速列车，可以在半小时内通达延庆赛区，在1小时内通达崇礼赛区。京张高铁车站在奥运会期间将开设专用通道，保证赛事人员便捷通行。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北京冬奥会3个赛区共有82家官方接待饭店，各接待饭店在坚持闭环管理硬度的同时，传递各项服务的温度，将在相应星级服务标准的基础上开展特色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启动以来，按照3个赛区一个标准，从早、从快、从细、从严推进住宿、餐饮等业务领域工作。 我们先后走访了3个赛区，与我们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分别对他们下榻的驻地进行了认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确定了签约酒店。 3赛区共有82家官方接待饭店，为各利益相关方在各个住宿保障时期提供服务，既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体现疫情防控的硬度，也同步提高服务质量，体现人文关怀的温度。 接待饭店每2天或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客房清理服务，以零点、套餐和自助的形式提供品种丰富、价格合理的餐饮服务。要列出中英文菜单，标注过敏源、主要的食品原材料，并动态调整供餐时间，实现主要币种的兑换，提供多种结算方式，提供洗衣、烘干服务，配置便利店，组建机动的服务队伍。 北京冬奥会恰逢中国的春节，本次冬奥会期间，签约饭店将提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服务。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部长于德斌介绍说， 餐饮准备方面准备了烤鸭，北京的一些小吃春卷，15的时候有元宵。 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宋雪莹介绍，冬奥菜单的制定历经菜单编制、风险评估、课题研究、菜品试制、优化完善等不同阶段，耗时3年11个月最终完成。 在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运动员的饮食习惯、宗教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的特色美食和地方小吃，也特别考虑高山项目和冰雪项目的餐饮要求和供应条件，以保证菜品在完全熟制和严寒条件下的保温。 新闻广播消息， 大声喊新年好，九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今天下午四点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十个广播频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此次跨年直播创新形式，以声音剧、流动直播、诵读晚会、记者现场报道等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打造唯美的声音盒子，主持人化身美好声音发现者，讲述难忘的声音故事，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贾萌，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0摄氏度，据地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居民反映水质浑浊问题未解决，属地回应称水质已恢复，记者实地再探访。 就是第三次冲完了，哎，慢慢有点改变。 家中供暖温度常年不达标，密云一小区居民期盼问题早日解决。 他就是给你走过的，给你放放气儿，给你放放水，我们多次跟他讲，你得从根上治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9月13号，新闻热线6515-9063曾经报道过，家住在顺义区新港庄园小区的多位居民反映，自今年7月以来，家中的自来水水质浑浊，过滤后还有黑灰色不明物质，居民都担心水质安全问题。报道播出后，有居民表示属地给出了应急处理办法。三个月过去了，新港庄园小区水质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新闻广播记者一鸣再次实地探访。 顺义区李桥镇新港庄园2004年前后交付，17年来小区一直是自备井供水。今年夏天北京降雨频繁，居民们尤其注意饮水安全问题。7月份有居民发现水中有不明黑色物质， 无意中就把口罩绑在那个水龙头上，说你要是2-3天一打开那个口罩，口罩上边全是黑色的油泥。 在居民们多次反映问题后，顺义区李桥镇新港庄园居委会曾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过水质检测，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所检测项目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卫生要求，但当时业主们对检测报告并不认可。当时新港庄园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居民对水质检测有疑问，可以调取录像公开采样取样过程。另外，李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继续进行水质检测。近日记者再次致电新港庄园居民了解水质问题处理进展，居民称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就有时候有味儿不说吧，就出来那些杂质， 每个楼不一样，有脏有不脏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记者向属地新港庄园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居委会代理书记赵先生告诉记者，一直到11月10号之前，属地一直在不间断进行水质检测。 现在已经不用检测了，没什么问题。 居民说水质问题没有解决，居委会工作人员却称水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情况究竟如何？12月29号，记者再次来到新港庄园小区探访。 您好，我们小区现在的水质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不用这是水，都是饮水机里了。 觉得还行， 黄嘛，我偶尔的。 原来好多了。 记者又随机到几位居民家中查看， 好多了，反正比原来。你看，你瞧， 就是第三次冲完了，哎，慢慢有点改变。 随后，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正在小区的李桥镇政府和新港庄园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两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反映水质仍然有问题的居民，他们会第一时间入户查看情况，解决问题。同时，为彻底解决小区用水问题，顺义区已经准备实施新港庄园市政水接入工程。此后，记者在顺义区发改委官网也查询了解到，新港庄园市政集水接入工程已经获批立项，立项通告显示，项目建成后将达到全区统一供水标准，保证居民用水质量。 近日，密云区十里铺镇明珠花园小区的居民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供暖温度常年不达标。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非常非常的冷，我们家这楼呢，到目前为止才13度多点，我晚上盖3个被子。” 李先生表示，每次和供暖公司反映情况，对方就是派人过来进行维修， 他就是给你走过着，给你放放气儿，给你放放水，给你洗洗阀。我们多次跟他讲，你得从根儿上治病。 同时，李先生表示，大家也曾多次找居委会以及镇里相关负责科室反映问题。 政府呢一直来协调解决，但他不根本解决。老百姓反映问题多了，他就来跟锅炉房说俩，你多烧点，多调点温度。今天可能温度就高一点。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的供暖单位北京永昌隆明珠供热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每天的燃气量是有数的，任何人底下都可以查我们。我们是超过城区里头，人家城区里6-7万个，我们都用11万个气一平米。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明珠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明珠花园小区室内温度上不去是管道过细、未做保温层等多方原因造成的。 老小区呢，就是它这个窗户呢还单层玻璃，大飘窗，没做保温，这是一方面。二就是管道也细，4分管，你再烧它也未必能达到它满意。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他认为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老旧小区整体改造。 咱们这不是将近20年了吗？咱们提前做准备吧，就往上报，争取那个老旧小区改造。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北京热力集团96069供热服务热线和市民热线12345，工作人员都表示会尽快联系供热单位处理。十里铺镇明珠花园小区的供暖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运清，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听众朋友，北京市两会即将开幕，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心声，为北京的发展和建设建言献策。两会期间，新闻热线将推出两会我发言小栏目，集中播出市民对北京市两会的期待与关注，期待您的参与。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森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福气满满，好运连连，仅需298盲盒带回家。农业银行推出福气东来盲盒套装，产品包含足银小猛虎手串、自救不老虎、招牌手机贴和国潮立式风，造型憨态可掬，详询北京农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融媒体特别直播，上新了北京地铁。